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 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曾几何时，大家去看他们的现场，非常非常的嗨。今天晚上我们好像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些许的改变。今天现场当中呢，我们更像是一种不插电的形式。今天请来的嘉宾是后海大鲨鱼这支乐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在请出来他们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通过他们的歌曲重新的熟悉一下后海大鲨鱼。当然如果你这些歌曲都很会唱的话，全程跟着一起唱也没有问题。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3，欢迎后海大鲨鱼。周末的心情嘛，就想去漂流，去流浪。有人想要去沙漠，有人想要去世界最中心。此时此刻，这个周六傍晚，你想飘去哪里？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没人牵住你，随着地下街的河流，顺着人们走的方向，没人停得住。我们之间在这样一条长长的看不清未来的路上，坚强的嘴，不停的走。 就这样不停地走，不停地看，然后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是随着走得越远变得越丰富，还是变得越空洞了？ It's a day, it's a day, day we are free. It's a day, it's a day, now we're free. It's a day, it's a day, not so late. It's a day. 生而为人的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去思考很多事情，比如说前面还在思考刚才的问题是丰富还是空洞呢， 紧接着在旅途当中又会带给我们满满的快乐。看到风景的时候，我们会感叹好美，会感叹大自然的力量，但同时也会感叹好像和我们没什么关系。而提到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旅途。这一路上，当你看到罕见的风景，当你想要分享的时候，记得打电话给你想要分享的那个人。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后海大鲨鱼，满世界的走一走，满世界的唱我们喜欢的歌，分享我们喜欢的故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后海大鲨鱼。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你熟悉的歌声今天晚上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将会唱给各位。另外呢，听这个片花的时候，包括在没见到几位之前，我的想法也是大家应该会在直播间当中跳起来蹦起来。哎，没想到画面是大家全部坐着来带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表演。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哈，后海大鲨鱼乐队坐着是怎么演完的。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今夜留给今夜，欢迎后海大鲨鱼。 仰望着天空，等待着一光年的信号，所以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一起穿越这变幻的宇宙吧，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会发来一光年的信号吧，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一起穿越这孤独的宇宙吧，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会发来一光年的信号。 我个人真的表示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很像在旅途过程当中的一种行进感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今夜留给今夜吧，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插电的版本，来自于我们的现场的直播演绎。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原始的录音室版本的今夜留给今夜吧。伴着这样的音乐，也欢迎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欢迎后海大鲨鱼。 大家好，我们是后海大鲨鱼。 来，那就请傅涵挨个介绍一下大家好不好？ 好，现在坐在我右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贝斯手王静涵。 哎，静涵。哎，静涵这个声音好像听不到哈。 嗯，他在遥远的外太空。 OK。 嗯， 可能人也在遥远的外太空。旁边 坐在我左边的这个帅帅的，这个是我们的相亲王子。 哦，相亲王子啊。 相亲王子 OK， 那个相亲王子一会儿可以把这个话筒调高一点，大家就可以听到你美妙的声音了。 OK， 王子旁边的另外一位长发飘飘的王子嘞， 这位长发飘飘的男子是我们的电吉他操谱， 电吉他手。 大家好。 好，声音也非常的遥远。有一股卖羊肉串的味道。然后大家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在他们四位的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哈、也有一位乐手老师。 对，坐着我们的那个老大 啊。 萨克斯风吴乐天。 嗯， 对，因为他的这个音量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只能让他坐的离我们稍微远一点。 哎，你知道大家都没有打招呼的方式，他做好了 solo 的部分啊。那来来来，让我们遥远的听一下哈。我听出来他不满意，觉得今天坐的有点远，所以你听他吹的音乐都有种幽怨声。 我错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后海大鲨鱼带来很好听的作品哈。2016年的时候带来了《星耀野》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时是花费了你们四年的时间是吗？ 好像是。 已经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那张专辑的事情现在还能够想到当时的情境吗？种种的。还是都已经忘记了，它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就是那张专辑所有的故事随着这张专辑的 录出来之后，他们就全都跑到这张专辑里面了。 嗯， 就像你把你所有的精力从你的身体里面挪到了这个东西里。 嗯，就是他们是曾经的那些过去时。当你们在唱的时候，刚才在唱《今夜留给今夜》，跟你若干年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变化吗？ 嗯， 你的感受？ 编曲变了。 嗯。 嗯，别的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OK。 夜吧，一起穿越这变幻的宇宙吧，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快发来一光年的信号吧，就把今夜。 这是我们听到的今夜留给今夜吧，刚才已经听过现场版本的了。接下来我们再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后海冲浪手》。 嗯， 这首歌曲当时是怎么样写出来的？还是也已经？ 哎，也已经想不起来了， 就 forget it。 嗯，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会冲浪的，然后都在后海边溜达，其实谁也没冲过浪，然后谁 那为什么哪来的勇气说自己会冲浪呢？ 谁也没去过夏威夷，但是就是大家喜欢穿着夏威夷衫，就那种花花的短袖衬衫， 啊， 然后在后海边上散步，听一听冲浪音乐，就想象一下我是后海的冲浪手， 纯脑补的画面。 对， 这样听起来也很酷。 对啊，而且特别北京的一首歌。 我觉得傅涵今天穿的这个帽衫也挺适合冲浪的。 对的。 那除了是长袖，对吧？但旁边这个王子，他这个短袖更合适了。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后海冲浪手》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后海冲浪手》，让我们继续的欢迎后海大鲨鱼。 这样你的现实吧，所有你爱过相信过又放弃的都在这个瞬间，夏天已经过去了，希望和所有的失望都在这个瞬间， 去了孤独的冲浪手，他依然在房间里，这个夏天还会回来吗？后海的冲浪手，他决定去海边。 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因为没有鼓手的原因，感觉这个后海大鲨鱼整支乐队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像你们刚刚组乐队时候的每个人那种表情，每人都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种乱玩的感觉。如果你有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傅函举着话筒，然后要给到遥远的那边，因为我们要听到那边的声音，然后自己还要在旁边配着这样的清唱的声音感觉，然后随时再拉回来，再随时大家一块来哼唱。 对，就是线不知道够不够长，要不我一会儿站着。 可以啊，随意，这个直播间只要玩起来就好。哎，你们平时在写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大家围在一起，然后这种不插电的形式。 其实不是。 是什么样的？ 其实写歌的过程还是一个比较严肃认真和就是沉默的过程。 沉默的过程 不是，就是大家会自己在家里先去构思，去想，就想很多，然后差不多了，然后再会来一起排。 那就是大概一开始就会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谁写词，然后每一个部分歌词要怎么呈现，自己先回去想。 对对对，大概会有一个先有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创作的过程，痛并快乐着。 目前我们在直播的感受当中只感受到了快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挖掘一下哈。 他们两个一直在玩。 今天的后海大鲨鱼也是带来他们喜欢的音乐，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叫做 Morning 是吗？这首歌就叫做 Morning 吗？来，我们可以拿前面的话筒跟大家交流哈。 就叫 Morning， 这是这个 LST， 对对 LST， 12月23号他会跟我们一起演出，在那个我们的年轻朋友音乐会的演出。对， 年底的时候会办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对， 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对，这是一个我们的固定项目，我们每年都会做，其实叫年轻朋友音乐会。 所以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当中，大家可以听到非常丰富的。 对，今年我们的主题就叫想象是我的超能力。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次请来的每一组音乐人都是想象力爆棚的超能英雄。所以今天我们也都特意把他们的音乐带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每一组音乐人他们的风格都没有什么共性和连接，但是来到现场你去听肯定会觉得自己脑洞大开，然后想象力爆发。 反正刚才我们听后海冲浪手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讲了大概的故事，就是大家在这个后海边溜达的时候想象自己是冲浪手，而且还非常厉害。 对， 就写出这样的一首音乐。所以后海大鲨鱼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一支乐队是吗？ 对对，我觉得还想象力还挺丰富的，都挺奇怪的。 OK，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后海大鲨鱼乐队。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听到更多的现场表演。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像刚才所说的即将办的这个活动一样，我们今天晚上整个听到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也是非常丰富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明天早晨还有轻度霾，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明天白天若冷空气渗透，霾自北向南缓慢消散，预计中午前后城区及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已经彻底改善，但是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还要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由何洁倾力打造的年度概念专辑《再见何洁》正式上线。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10首真挚之作，从第一首《以爱回向》为起点，铺陈堆叠线索到第10首《生而为爱》，点出专辑的核心精神，呼应专辑名《再见》，从10再回到1，进入到爱的无限循环。这一年何洁把工作重心重新回归到音乐的初心，亲自担任专辑的总监制，从挑歌、编曲、制作、混音到专辑的视觉设计整合，何洁都亲身参与，对音乐抱有极大热情。继第七感和绽放之后，经过一年的沉淀， SNH48 国际小分队 Seven Senses 化身为优雅的天鹅，携第3张迷你专辑天鹅回归，用极具爆发力的歌声诠释天鹅美丽之外的内涵。在综艺节目《这就是歌唱》中，新晋女歌手丁倩倩因为个人风格极强的唱腔吸引了不少粉丝的喜爱。前段时间发行的个人单曲《差点》上线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近日，丁倩倩带来最新单曲《来日无常》，赢得听众的不俗评价。《来日无常》曲风独特，韵律十足，和丁倩倩的纯净音色相得益彰。歌词虽然看似简单，却值得考究，布满了孤独少女的迷惑与思考。从旋律响起到节奏深入，仿佛让我们看见了在生活中卑微小心又茫然无措的自己，感染力很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享。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周末的心情嘛，就想去漂流，去流浪。有人想要去沙漠，有人想要去世界最中心。此时此刻，这个周六傍晚，你想飘去哪里？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没人牵住你，随着地下铁的河流顺着人们走的方向，没人停得住。我们就站在这样一条长长的看不清未来的路上。

在太渺小。如果你见到了神秘的雪人啊，别忘从喜马拉雅山顶打来电话，我听见大象在叫，猴子在笑，我们沉醉在自己的渺小里，快乐忧伤万种形状，而他此刻却只有唯一。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啦，睁开你的眼睛，啦啦啦啦啦。 哇哦，很棒很棒，很神秘的感觉，好像真的来到了喜马拉雅一样。最后傅寒还做了一个摆手的一个 pose 哈。 嗯，对，那是我们的编舞。 你们真的去过喜马拉雅吗？ 我们对勉强算去过喜马拉雅山脉。 哦，这是真的是在那个山脉上，然后有感而发吗？ 对，都是我们当时想去看珠穆朗玛峰啊，然后远远的看到了珠穆朗玛峰。 然后那时那刻的心情应该也是很激动的吧，毕竟已经很近了。 嗯，挺累的啊，因为开了好久的车，在路上颠颠颠一直颠，然后颠到之后开到了那个能够看到珠峰的地方。 哎，此刻我专门选择了这个宇宙企划的这首作品，我觉得还挺适合在你们这一路的那种颠簸的感觉在的。 嗯，对，然后正好因为放到这首歌了，我们这次23号的年轻朋友音乐会上，然后这个宇宙企划里面的朱博轩，他也是弹西塔琴的、这个。 他那个琴很酷，因为之前来节目当中做客过嘛， 对对对， 也给大家展示过。 他也会参加到我们喜马拉雅这首歌里面。 哦，那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嗯，是的，是的。 因为这首歌曲编曲本身就是挺抑郁的那样的一个风格嘛。 对，他其实编曲里面本来就有西塔琴。 哦，酷。 所以我们可以好不容易在现场去把它还原出来。 嗯。OK， 我们听着这样的音乐，仿佛就已经去到了喜马拉雅，然后也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才呢也是说到，好像上一张专辑它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嘛，我们就不用再去探讨这每张专辑背后，包括写这首歌曲背后都有哪些故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很多人都在点的一首歌曲《时间之间》。 嗯， 当时这首歌曲还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还是已经忘记了？ 就是这首歌，其实它没有一个哪个时间点是突然会有它产生它，但是这首歌其实贯穿了这张专辑的，一直的创作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会把这样的感受和想法放到这首歌里面，然后不断的把你的生活放进去。 哎，所以你们的歌曲都是当下的进行时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吧？ 嗯，其实这张专辑是。就是我们一共出了三张专辑嘛， 星耀也这张是， 对，前两张第一张专辑我们其实是来自过去 OK、 然后第二张专辑是去未来，回到未来，所以这张我们回到当下。 哦，那第四张专辑会是还没有想到那么遥远是不是？ 对， 还是说要卖一个关子，其实已经有想法了。 嗯，我们已经马上要发一首新歌。 OK， 今天这首新歌好像在节目当中也会首唱给大家听哈，大家全程期待一下。接下来马上把时间之间送给各位，这里是974 Live Show。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 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后海大鲨鱼乐队。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各位，时间之间继续的欢迎后海大鲨鱼。 等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卫星即将离开地球，但直到想被便宜三千里，但长时变成了大雨，忽然之间我们站在时间之间，多么希望可以永远。忽然之间你把那火把点燃，这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灿烂永远。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上着夜的空，泛滥的美， 计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后海大鲨鱼，下面这首歌曲《漂流去世界最中心》，来喽。 问我现在几点，这个房间里烟雾弥漫，我们现在却有24小时在线，吃着手里的方便面，也许你现在也和我一样，生存不是游戏，比游戏更刺激，我都快要忘记还在那边遥远的记忆，不停刷新着自己的手机，搜搜搜掉看看广告，还有屏幕上面偶尔映出的自己，还有那些变态的电视剧，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没人记住你，随着地下铁的河流，顺着人们走的方向，没人听得住，我们就这样在这样一条长长的看不清未来的路，向天长的走，这个地下的房间，月亮你别问我现在几点，这个星球上烟雾弥漫，我们现在却要在这街上晃，喝着手里发热的啤酒，你拉住了我的手，生存不是游戏，比游戏更刺激， To be or not to be， 不如扔弃一枚硬币，我们穿着浮夸带着潇洒，就算不被认同也不会崩塌，用光速挡着秋天越来越远，踏着星星穿越了大气层，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没人记住你，随着地下铁的河流，顺着人们走的方向，没人听得住。 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漂流只能漂流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974 Live Show 我们直播继续。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特务艾科，呼叫特务艾科，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赠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生活不止每天的一日三餐，还有晚上9点

18:06，九七四大秀，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正式的开始。今天请来的嘉宾是后海大鲨鱼乐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各位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表演的。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本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Bling Bling Bling， 继续的欢迎后海大鲨鱼来喽。 总是这样太夸张，满天的星光是我的家，你要去哪里我去哪里我也不在意，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瞬的奇迹，满天的星光啊，是我的家，今天在一起吧，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满天的星光啊，那里是我的家，今天在一起吧，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我也不在意，说你要去海的那边去看一看，我说那里有悲伤和飞驰的爱恋，你要去哪里我去哪里我也不在意，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满天的星光啊，那里是我的家，今天在一起吧，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满天的星光啊，那里是我的家，今天在一起吧，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群星深处。 很好听，周末听到这样的音乐就真的心直接就野起来了，很想出去满世界的旅行去。这个版本的布灵布灵布灵也算是今天的一个特别的编排的版本，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这次在这首歌里加入了长笛 啊。那我们请长笛老师说一下好不好？ 长笛老师， 你是有自己的想法去吹的，还是临时就想到哪吹到哪？ 临时吧。 啊，就随全部是即兴的吗？ 对。 然后这版之前也没有排练过是吗？ 排过一次， 只排过一次。 对对，因为他两个他都会 啊。 然后我们就说想试一下长笛在这个音乐里面的感觉，因为长笛的声音它会听起来更天真，更有那种童年的感觉。 所以在我们这首歌曲一开始之前呢，两位吉他老师就往哪看啊？往后面啊，看一眼哦，你先开始，然后结束的时候也以一个长笛作为结束。我觉得这个版本还是挺酷的。你们每一次现场的时候会把一首歌曲赋予一个全新的版本是吗？ 不会每一次都，但是如果在遇到重大的演出的话，我们会做一些重新的改编，比如说12月23号这一场年轻朋友音乐会 啊。我还刚说，哎，非常的荣幸。比如说就《Kiss Live Show》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改编， 当然对对对。这个是完全和其他的现场都是不一样的。 OK， 18:13，再度的欢迎我们今天嘉宾后海大鲨鱼啊！后一个小时我们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是后海大鲨鱼。 来，我们再挨个介绍一下每位成员哈。啊， 大家自己说吧。 自己说吧， 贝斯王静涵。 贝斯王静涵。我们直播间很热，这王静涵穿的是最厚的。来，王子。 大家好，我是木吉他手王子。 你这样的说话方式别人可能也会有点不适应哈。看视频直播不知道在干嘛。哎，好，王子旁边这位老师。 鼓手曹。 鼓手小曹。后面我们的 萨克斯吴乐天。 萨克斯吴乐天以及傅涵。 傅涵。 好，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将会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猛犸，马上回来。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后海大鲨鱼乐队。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我听猛犸的时候很喜欢这一句歌词，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这城市里流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野马身上那种野劲儿。接下来猛犸，欢迎后海大鲨鱼。 空中放 烂的时光总嫌匆忙，爱只永恒在电视上，愿人放任自流，勇敢到没有了方向，勇敢的像一只野马，它正在闪闪发光，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这城市里流淌，浪费了太阳也从不会感到悲伤，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这城市里流淌，到悲伤，什么？当一个人在街上醒来，看狂喜的太阳从天际线升起，知道又是你自己。当一无所有时，再也不必感到害怕，突出的那一只野马，它正在闪闪发光。 我很喜欢最后萨克斯的这段的加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新耀野》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新耀野》，欢迎后海大鲨鱼乐队。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国家大剧院中国原创歌剧《兰花花》力邀作曲家张千一、编剧赵大明、导演陈新一作为核心团队，并且邀请霍廷霄、陈同勋、陈敏正三位炙手可热的设计师，共同打造成为具有史诗品质的大歌剧作品。12月20号到25号将开启第二轮热演，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再来关注歌手黄英携新作《传承之花》归来，以他清透如山泉的英式唱腔为听者带来寒冬中的温暖。《传承之花》词曲风格典雅，意境深远，回味悠长，是一曲对传统文化的赞美诗。歌曲本身也做了兼具古典和现代的创新，加入洞箫的元素，再配上黄英高亢亮丽的声音来演绎，一展真实纯粹歌声的魅力。歌手刘维发布全新歌曲《背对你的眼泪》，这首歌同时也是网剧《时光教会我爱你》的插曲。刘维低沉磁性的声音特质让歌曲更为深刻动人。这一次他一改往日搞笑幽默的风格，化身深情歌者，演绎爱情当中的卑微逞强，曲调舒缓节制，抓耳的声线让人印象深刻。近日，知名曲作家孟文豪纯音乐作品专辑上线，在这张纯音乐专辑当中，共包含了《天地生灵》《少林咏颂》《五彩东方》《八人战鼓》等八首原创纯音乐作品，有来自大漠的浩瀚，也有苏州的细腻，还有箜篌的窃窃私语，为这冬日增添了几许色彩斑斓。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由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九七四大秀，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后海大鲨鱼的新歌首唱。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了。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唱，唱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首新歌，歌名叫做《超能力》。继续的欢迎后海大鲨鱼。 当你站在空虚的星期依旧，清醒的世界它在哪里？曾经以为我们能够拥有拯救世界的伟大的超能力，可是现在的我也明白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奇迹，不说阻碍的想象力才是生而为人的意义。当一个人在这空虚的宇宙里，对没能成为的自己说一声对不起。 Hey, I feel so sorry。 我们能够拥有和别人不一样的伟大能力，可是现在的我也习惯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奇迹，不受阻碍的想象力才是生而为人的意义。站在这空虚的宇宙里，对没能成为的自己说一声对不起。也许我们没能拥有拯救世界的伟大能力，不受阻碍的想象力才是生而为人的意义。 好听，超能力，好像大多数小朋友在小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拥有一超能力，比如说有这个超能力的披风啊，然后随便动两下手指啊，这个世界就会发生种种的改变。但随着我们年纪长大，好像发现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然后你会沮丧。到后来慢慢发现，哎，好像自己的内心发生转变的时候，当你的内心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你仿佛也拥有着一种能力。 对， 哎，是吧？ 对， 哎，刚才谁遥远说了两个字？哎，这首超能力是最近的一首新歌。 嗯，其实就是也时间还有一点长， 是吧？ 但是我们下礼拜会正式发这首歌的那个录音室版本。对，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做过一次，有一个叫 Stage 的节目，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公交车上做了一次 Live。那个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现场。 公交车上有人吗？ 有人，所有的人都是那班那是早班车 啊， 然后那一班车是从三里屯附近一直开到西三旗好像。对，然后所有的人。就是当时那个站上去的人， 太酷了呀！是星期一那天吗？ 啊，好像不是星期一。 因为歌词当中唱，当你又站在空虚的星期一，为什么要针对星期一？ 因为星期一很难受啊。 你们又不用上班。 那我也有上学什么的呀。 啊，所以你在内心中是觉得星期一是不爽的一件事情。 对啊，一想到星期一要上学了，或者那个假期结束了，就觉得特别痛苦。 啊，刚才我在跟凤涵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说，好像这个后海大鲨鱼，大家感觉这个出歌的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点的。这个比较慢的原因，你觉得是由于自己歌词写的？ 嗯，对，写歌词可能会，写歌词有点慢。 你是一个写歌词非常在意这每一句的内容的人是吗？非常在意表达的一个人。 嗯，是在意，但是又不想写的特别文绉绉的那种。我还是挺喜欢写白话文的，就是特别普通话的那种。 所以看每一首歌曲，大概知道你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 嗯，对。 是很明确的代表你，还是说你会有的时候站出来一个抽象的一个角度去写？ 不完全是我自己。有很多时候是其他的人，或者身边的人，或者你感受到的其他的人。 OK，超能力这首歌曲呢，在最近的现场应该是可以听到的哈。 对对对 啊。然后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说，哎，今天不是唱新歌吗？那现场那天会有新歌吗？就纯粹的新歌，大家没有听过的。 嗯，应该就是这首了。 只有这一首哈。 对。 OK， 在这天现场呢，我们也说到会听到很多不同音乐人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 地质大兵，门里吃大兵，公鸡长身体，为梦想打拼，寒冷冬天里，招待所蹦迪，抱住我 baby， 蹦迪吃大兵。 这是高家峰，歌名呢叫做《蹦迪治大病》。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哎，几位都在笑，哎， 嗯，对， 在笑什么？ 就觉得歌词写的特别有意思 啊。确实，他的歌词就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看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第一句“蹦迪治大病，梦里吃大饼”， 对， 哎，18:43也有点饿，也想吃一个大饼。 对对对。 所以这天会听到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哈。 对。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听一下大棒。 对。 这些音乐人都是你们的好朋友自己挑选来的还是 就是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想请他们来年轻朋友音乐会。 OK， 我们大概听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已经陆续的放了很多不同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嘛。 嗯、对对对， 真的就像福安所说的，完全没有什么共通性。 对啊，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我们年轻朋友音乐会也是没有任何风格限制的。对， 哎，大家就这样一组一组的表演吗？ 嗯，对， 是在同一个场地哈。 对，就是按时间顺序这样一个一个 啊。那演完以后大家会有一个交流什么的吗？ Say hi。 就这么简单是吧？接下来是谁谁谁。好，那我们听完这个，最后再听一点点《少年》这首歌曲。 少年无忧无虑，不知疲倦，奔跑在风中，呐喊在雨中，心无挂念。 哎，人家这么深情的唱，你也可以笑得这么开心吗？ 总说岁月如歌，往事如烟，总说曾经当年，时间的脚步它不停向前。 挺好，我们听完蹦迪治大病之后，吃完大饼，紧接着来听一下少年，这样完全不同的感觉。如果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次演出哈。 对，就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后海大鲨鱼乐队。 哎，微博名就叫后海大鲨鱼这几个字哈。 对，后海大鲨鱼乐队。 好的，这里是97.4大秀，稍后还有一首歌曲呈现给各位。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

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今天节目当中现场演唱的十首歌曲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坏大鲨鱼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非常棒的表演。有些人呢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没关系，可以继续谈下去。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现场嘛就是这样。再度的感谢坏大鲨鱼，也再度的感谢各位做客。嗯，在。有什么要说的说 没有 来 谢谢大家，我们是后海来的冲浪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年轻朋友音乐会。 嗯，应该在这里面大家会收获到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感受了。 对， 到年底的时候对于每个人来说既是一种总结，其实你在底下台下的时候，你看台上每一位乐手的时候，他们那一刻应该自己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性的表演。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场挺酷的一件事情。嗯， 该开年会了。 哎那有没有大抽奖活动？ 咦，有， 还真的有、哦、 对对对，是我们的特别厉害的想象是我的超能力的 T 恤。 OK， 详细的信息就关注新浪微博后海大鲨鱼乐队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听到歌曲是新耀野，再度的感谢后海大鲨鱼，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他们秀。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嗯，周末的时候心可以野一点。拜拜喽，我是德华。 拜拜 拜拜拜 拜拜。 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97.4， 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7奥迪30周年，购买奥迪 A5 即享零首付或24期零利率等多重购车优惠，尽遇未来之美。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喜欢滑雪，喜欢布灵布灵的礼物吗？喜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创意设计商品吗？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优折哦，先到先得。 妈妈，我要 推动3亿人参与的冰雪运动，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北京2022。